备的，我是绝对的。你是自由的，我是附属的，他是永远的，我是错误的。而梦是美好的，你是残酷的，我是灰色的，我是透明的。 我们的主张，生活呀。

有些和遗憾的事，就像碎落的白纸，接受是成长的一件事。未来是静静握在手中的坚持，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 牵强的

我心里梦，苍天却捉弄，用一生力气讲我心里话，星星散失风中。用一生夜晚等你的脚步，偏得破的梦。用一生热恋等你相与共，情笑烟雨中。 情深竟分隔。